庆祝光明星节，泰国筹委会和科威特筹委会近日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光明星节之际举办庆祝集会、讨论会、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导者坚贞的统治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另外，庆祝光明星节筹委会20号在西班牙马德里宣告成立。